穿过城市的声浪，从你的世界路过。情谊带着温暖的故事，在你我耳边绽放。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工作日的午后三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刘慧主持。 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是刘慧，午后三点钟，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就在昨天，著名播音朗诵艺术家方明先生因病去世，享年80岁。这是一位一辈子用声音记录时代的人，曾多次参加天安门国庆游行和阅兵实况转播的工作，也曾多次参加党和国家重要会议以及阅兵重大转播的播音转播工作，在电波当中一次又一次地见证了新中国历史的进程。方明老师是我们中国播音朗诵界公认的导师和楷模，我曾经很多次地听过他的现场，在他的声音世界当中，你看到的泪水，听到的哽咽和呼唤，都是由衷真诚的。今天让你这样的方式再一次来记住这个好声音。 孩子们不会想到老，当然新鲜的生命连死亡也不会相信，青年人也没功夫去想老，炽烈的火焰不可能理解灰烬，但是总有一天，衰老和死亡的磁场会收走人间的每一颗铁钉。我想到自己的衰老了，因为年龄的吃水线已使我站立吃惊，甚至于在梦中都能感到生命的船正渐渐下沉。 这是方明老师的现场录音，他朗诵了散文家周涛的对衰老的回答。我觉得在我心里这是最佳的演绎，真的没有质疑。听到这样的声音，我想大家会忘掉他是在朗诵，是在读别人的文章，而以为他是在说自己的事情，说着关于衰老，关于死亡他的认知和感受。而他的性格，他的坚定，他的无畏，真的你完全可以通过声音感受到。我一直在想，到底什么叫声音艺术，什么是人声和文字的融为一体。我想听完他的，大家的心中会有答案，对吗？方明先生1941年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很普通的家庭，初中毕业之后报考了中央广播事业局技术人员训练班的发射工作。1960年，中央广播事业局选拔一批播音员，在录音科工作的他如愿入选，开始了自己的播音之路。1960年，他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组，之后进步飞快。61年底就开始了播报新闻和报纸摘要。方明老师因为胃癌在古稀之年切除了2/3的胃，但他对于行业未来的培养，在学术界真的是有目共睹的。我还记得他在手术之后参加的一次朗诵活动中，他朗诵的是《岳阳楼记》，依旧是全程脱稿，气势如虹，酣畅淋漓。 我对老师印象很深的，他曾经在一次大课当中给我们讲述说，朗诵是艺术的一种形式，跟其他的艺术是相通的。比如书法，说我们练声其实要像书法一样，要用气，要经常练气，来讲述基本功的重要性。今天方明老师走了，我想作为他的后辈，把接下来这样一首歌献给他，寄托我们的哀思，深切地缅怀他。这是一首他熟悉的歌谣，其中更有他熟悉的北京童谣。老师，一路走好。 我又回到那一年的那一个夜，街灯下面照出个明亮的圈，微风轻拂我，望见你笑红的脸，我的整个世界只是这个圆。看见天空星星眨着眼，你告诉我最亮的那一刻是永远。听着你故事里的明天，这样像一不弃不离散。冬天飘着雪，夏天知了唱，牵着你的手我就是勇敢男子汉。秋天叶儿落，春天花儿满园，我的心里还是听得见，无论分离多远，太多的思念。水鸟，水鸟，你献出那几角后出头。水鸟，水鸟，你献出那几角后出头。天飘着雪，夏天知了唱，牵着你的手我就是勇敢男子汉。秋天叶儿落，春天花儿满园，我的心里还是听得见，你说永远其实并不那么远。水鸟，水鸟，献出那几角后出头。水鸟，水鸟，你家人在等你快回家转，我想回到你身边哪怕一瞬间，绝对不瞌睡听你把歌唱到完。你告诉我明天的路程会很远，只要家在心里不会那么难。 时光滴滴答答的，我们带着十一月的收获来期待着即将开始的十二月。时间见证了我们对抗疫情的很多的决心，从最初的慌乱到最后程序化的处理的自信态度，让世界对我们刮目相看。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逆行者迎难而上，看到了很多最美的面孔，也有很多平凡的英雄在抗疫的前线和时间赛跑。而我的同辈也有很多的媒体人、广播人，都在用声音的温度将世界的美好带给大家。我想这些年度的热词一次一次地总结着我们的记忆，而与此同时，我们也会带着更多的期待和信心踏进即将到来的2022年。我们到了21年的尾巴，站在这里我们回想着这一年。二月份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环绕火星获得了圆满成功。八月份，历时17天的东京奥运会，我们获得了38金的好成绩。到了10月份， 搭载着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翟志刚、王亚平，包括还有一位叶光富，这三名宇航员开始了他们半年的太空之旅。而面对即将到来的冬奥，我们已经开始了满心期待的欢喜。回忆着走过的时间，真的是感慨万千。每一个年度热词的背后，其实都有着我们关注的每一件大事，或者是生活的小事。而这些自己心中的热度词，其实也和每个人关注的事情，或者是有所感悟息息相关。那么你呢？在2021年，你心中的年度热词是什么？此刻的你会浮现出哪个词？我想知道关于这个词的背后有些什么样的故事，告诉我好吗？ 一个人坐在曾经属于我们两个人的咖啡店，空气中弥漫着咖啡的香味，香烟味和香水味，我却什么也闻不到。浮现的是你为我的笑容，闻到的是你淡淡的气香，想听到关于你一切一切和你独家幽默。从何时爱开始慢慢蒸发，而你也变成记忆的黑洞，让我必须否定你的存在，掩埋了扭曲 像一个不回家的人，铿锵玫瑰，包括为你我受冷风吹，这样一些脍炙人口的经典歌，那么你应该会猜到刚才给我们唱歌的人是谁了。这是来自歌手林忆莲的歌曲，名叫呼吸。她的歌声还是那样哈，一如既往的充满了很多的韵味，很简单的歌词，好像把所有的情感、记忆，包括味道、视觉，都夹杂在了其中，让我们可以清楚地去了解到他的内心，了解到 歌声背后所有我们可以感同身受的故事，有一点一语中的的感觉，对吧？我们都会有情绪逃跑的时候，我们也都会有感到压力太大喘息不过来的时候，我想这是我们常说的一个词，心累。很多人在抱怨着心累，很多人觉得自己不开心的时候都是开始感受到精神上的那种压迫感，所以别紧张，让我们一切回归好音乐，让音乐温暖我们，放下自己的负担，去寻找自己内心失从的快乐。欢迎你来到这里，我们午后的美好咖啡店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原来时间真的可以改变，不信你看我眼睛里的世界。原来声音可以揉碎人心，不信你听远处传来的沉默的人。时间真的可以改变，不信你看我眼睛里的世界。原来声音可以揉碎人心，不信你听远处走来的沉默的人。 红的黄的蓝的绿的青的紫的雾，上的下的左的右的来的去的路，还有温度谁忍不住。遇见陌生的人拉住，唠唠叨叨多个故事，酸的舍的苦的辣的没有人满足，困的输的钱的大的多了都是毒。有的没的信我一个，你的感受不一定是你的感受。声音可以揉碎人心，不信你听远处走来的沉默的人。 谢谢陈楚生带来的这一首《我的世界》，这是一个孤独者的歌声，这是一个在光怪陆离当中寻求自我的追寻和理解的一个歌声，听得出来还保留着最后的那一点温度，极力挣扎的世界。不知道大家2021年的世界当中出现的年度热词都是什么呢？欢迎各位，如果有条件，如果有时间，可以现在和我们实时互动。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中间的位置找到我们会遇见你聊天室的入口。吴浩宪说，我心中的年度热词是出差三人组，哥大爷一起向未来，生活新方式说是顶锅，秋风秋雨摸鱼，时光雕刻也赞成我们一起向未来。一个胖子说，在我心目中的年度热词是当我们的航天员说出我已出舱感觉良好。 彬彬有礼。说到了我们的年度热词，秋风秋雨，热词来了快，去得快 ，YYDS 破防了。欢乐咖啡时光说他的年度热词是核酸，宝姐姐说了好多个哈，真香，我太难了，还有奥利给，断舍离，内卷，逆行者，野青回，凡尔赛，它不香吗？拿来吧你。还有不少朋友说到了属于我们节目的年终大合唱。没错，这个星期五的下午，我会邀请部分听众朋友走进我们电台的录音间，和我们一起来录制一首属于我们节目2021年的年终主题歌，我和我的祖国，王菲版的。不知道大家这些日子在家里练得怎么样哈？很多时候，我们说生活需要仪式，而我想我们一起合唱的这样一首歌曲，便是把我们对这个节目的爱、对音乐的爱、对生活的爱浓缩了起来。我就是想给大家留一份美好的回忆。你来参与吗？ 你把尽管评说这世界不属于围观者，我愿意拼死抢夺，不把它让给我鄙视的家伙。怕什么就做什么，冲出去现实最高道德， 这首歌来自邵贝宜的《未来俱乐部》，就是专辑《新青年》当中的一首歌。整个专辑都是邵贝宜以及那个自己的生活经历变迁层层向大家展示了出来，可以感受到明亮的旋律， 而且是一种在追寻自我道路上的意气风发，好像还有一点永不服输的成熟劲儿哈。未来如何，其实是掌握在现在的手里。而我相信大家对自己的经历有一个什么样的认知，就会对于未来有一个什么样的期许。但不管如何，都希望我的听众朋友们有一种过尽千帆归来仍有少年的那股子青春和敢拼敢闯的劲儿，少年感不服输，坚韧。我希望这样的一些字眼是陪伴我们度过一年又一年的幸运关键词。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来交流一下各位心中的年度热词是什么。稍事休息，我是刘慧，一会儿见。 冬日暖阳下绽放的冰凌花，印记了全力以赴的坚实脚步，伴着满怀期待的诚挚声音，奔向三亿人上冰雪的梦想荣光，聚焦场馆建设、城市保障，领略冬奥文化，激情赛事。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端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冬奥的脚步》，跟随我们的探访，走进冰雪的世界。 周慧，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的歌。 看天空蓝蓝蓝蓝蓝的很透明，其实人啊人啊很容易适应，时间它会擦去所有痕迹。 实还会继续，只是伤了你。 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欢迎你一直为我停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刚才的这首歌真的是让我沉醉其中了哈，这来自韩国的歌手创作人 J Fla 带来的《存活于世》The Greatest。歌词想表达的意思真的也是非常的简单跟直白，毫不掩饰的告诉大家不要放弃，各位。即便是有恶势力从中作梗，站起来，你有勇气，胸怀力量，相信自己，你就是最棒的。很多人在人生的道路上可能会有一些不定时的进行着自我嘲讽或者是否定，让我想起了今年有一个很火热的词叫做打工人。包括在我们会遇见你聊天室当中的向着阳光燕林也都提到了哈，网络上调侃自己是一个打工人，还有一个词叫打工魂，对吧？有一点自嘲的味道，但是我觉得在这其中也有一份对于生活的那种倔强和不屈，有一种永不停息的那种前进的姿态，就和这样的一首歌曲碰撞在了一起。在这样的生活当中，我们会遇到一股幸福的风，这样的幸福的风吹自哪里我们不知道，但是音乐会告诉我们吹来的方向在哪里。现在这个方向来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有请杨宗纬。 以为我永远只能一个人生活，孤单的快乐哀愁，偶尔可以伪装潇洒自由，心里慌了起来，自己喝酒。以为你只是一个美丽的偶然，吹离我不经意降落，谁知道你不痛，谁知道你不走，拥抱着我说终于找到了我。你看穿我的冷漠，亲吻我的烦忧，不在乎我曾经的错，如果不是你的款款温柔，还以为真爱只是一个传说。请 相信我的承诺虽然有点笨拙，但我看见幸福的风。如果我把我的手放在背后，愿不愿意牵着一起走？错，如果不是你的款款温柔，还以为真爱只是一个传说。请相信我的承诺虽然有点笨拙，但我看见幸福的风。如果我把我的手放在背后，愿不愿意牵着一起走？ 的风，杨宗纬。我到现在还记得，我一开始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有一种被时间的风包裹着数不尽的哀愁向我迎面扑来的感觉，很有感染力的一首歌，对吧？有一种耳语的感觉。 这是一个传说，相信我的承诺虽然有点笨，但我看见幸福的风。如果我把我的手放在背后，愿不愿意牵着一起走？ 如果我把我的手放在背后，愿不愿意牵着一起走呢？ 牵着到最后， 我愿意牵到最后。有时候我在想哈，为什么回忆总是美好的？我想这是大脑的一种很神奇的功能吧，就是自动在时间的帮助下会屏蔽掉，帮我们屏蔽掉一些不愉快的、伤心的负面能量，让那些美好的温暖成为我们面向未来的前行的动力。你说呢？ 你简单，世界就是童话；你复杂，世界就是迷宫。午后三点，这里简单到只有你、我和音乐。我是刘慧，在北京音乐广播。我有情歌，你有故事吗？ Galliolla sun kanssa taas kahdestaan, toivon et.Että sut vihdoin mä takas saan. Mutta sä mietit ihan muuta. Vältät katsetta, jotta en romahtaisi. Mikä särkyneen ehjäksi enää saisi. Et enää takas meille muuta.Kun toinen lähtee pois, niin toinen aina jää kalliolle hiljenemään. Kun toinen lähtee pois, niin toinen aina jää kirjaimeksi kallion seinämään. Se sattuu kun meet, se sattuu kun meet ja jonkun toisen onnelliseksi teet. Se Stop. san kuva, jossa aurinko kimaltaa. Hää kutsu oli ehkä liikaa. No miten pääsen susta irti, vaikka kirkossa huutaa, että vastustaa. 特别燃的一首歌，对吧？这是一首芬兰歌，来自你好赫尔辛基组合为我们带来的一首，翻译过来大概的意思是说，我隐藏我的眼泪，由缓慢到激昂，更像是一种吟唱的方式，把歌手对于自然和生活当中一切热爱的事情给我们带来释放和诉说。这一路是带有探索性和挑战性的，但是好像歌声当中对我们说，没有关系，即便山高水长，即便前路有所阻挡，只要心之有所想，就必定会到达。北京时间15:43，这个声音来自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BYT 不再懦弱。 放手一搏，为了梦想，我的梦想，我的梦想，滴水星洲，打破沉默，为了梦想，我的梦想，我的梦想，再见懦弱，厌倦所付出的努力为收获，厌倦孤苦伶仃却没人温和，厌倦枯燥无味一成不变的生活，每当我抬起头，黑雾弥漫无尽责退，生活处处红色，错过的白日梦不敢奢求，谁能给我剩下去的理由。 北京理想坐了几次飞机，当然空着行李，重新又不再背的北京飘在外地，这些年我数不清怎么数得清，不想背下说话的中文，那对镜如山的英文笔记，不想成为惊奇的小兵，下定决心 我的枪毙， 不再懦弱，不再懦弱。 我不会放弃，用的伤做我的武器。一步一步的爬到这里，我想成为他口中的可惜，可惜你把我遗忘在这痛里。 这是一首来自 BY2 组合的原创歌曲《不再懦弱》，同时我也觉得真的是一首表达这个组合当中两位姐妹们一路走来的那种心路历程的歌曲，尤其是她们对于自己演艺生涯的一种鼓励哈。她们真的在用一种很坚定的感情在给我们演绎着这首能代表大多数人经历的歌，很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对吧？在生活当中会有很多的朋友总是由于胆怯而失去了机会，让自己在竞争当中处于一个被动的地位，所以我们也希望借助这首歌曲带给一些朋友向上的力量。有时候对自己说一句加油，不再懦弱，事情就会有不同的改变，你说对吧？像 BY2 这样用自己的热情去击退生活中遇到的所有的困难，当有足够勇气面对的时候，你就不再懦弱了。更何况，给我们呀，一直在为你加油打气，陪着你。 从最初的模样到万众瞩目，曾许下的心愿得要扛住，沿路见过风景太多。 是来自张艺兴亲自参与自己创作的歌曲叫《陪着你》，这是一首献给乐迷的歌。因为疫情阻隔和大家很难在线下见面，你就明白了这首歌曲的良苦用心了哈。双向奔赴这个词真的可以说是唱出了人和人之间的那种认可和信任。我也很希望用一首歌的时间，用音乐唱出大家和我之间的一种陪伴，唱出我们这一年来的成长，唱出和大家相互不辜负的一种情谊。所以在这周五的时候，大家可以真的见证一下我们用一首歌来记录这种支持的满满心意，来记录这一起走过的长度，来记录这经历过的很多的故事，变成一首歌，变成一首暗号，